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节目主持人 Amika， 今日有我哋嘅嘉宾 Clara， 继续我哋轮住嚟阵嘅最后一个一集啦，就系、是。微轮同埋顶轮，咁我哋请阿 Clara 同我哋识个 hello 先。 系啊，微轮同埋顶轮 啊，系啊，顶轮。 Hello， 大家好，我系 Clara。 系啦，咁 Clara， Clara 都我 Clara 同我哋做咗几集噶啦，好多集。咁我趁气都讲少少啦。咁 Clara 咧，其实系一个声音振频。主要用声音振频作为疗愈的一个疗愈师嚟嘅，咁佢透过呢个方法咧，去打开我哋嘅身体细胞啦，释放我哋嘅情绪啦，令到我哋身心健康啦。咁佢系好多唔同嘅疗愈师嘅，咁我就快快讲咗佢先，因为就太多啦。咁佢咩咧？佢系振频啦、颅底啦、灵性反应疗法疗愈师啦、身心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同埋爱笑瑜伽嘅导师噶。咁今日我哋用咗咁多个星期，咁最后我哋嚟到呢一集啦，就係、是、讲脉轮嘅呢一集啦。咁脉轮系咩呢？脉轮系身体中汇聚能量嘅地方，喺身体唔同嘅部分，最主要都会系沿住我哋嘅脊椎一路咁样去落嘅。咁因为佢好似一个漩涡咁样一路转住落，咁所以咧我哋叫佢做轮啦 ，chakra 嘅意思。咁其实佢联系到我哋身体、精神、心理、情绪、所有器官、神经线、内分泌线、荷尔蒙等等嘅。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呢啲脉轮得到更加平衡嘅转动啊，咁或者启动咧，其实佢系一定系可以帮到我哋嘅身心健康，同埋改善我哋整体嘅身心活嘅。好啦，咁我哋呢一集讲微轮同埋顶轮咧，顶轮啦。咁微轮我哋叫佢做第六个 chakra 啦。咁其实我哋讲微轮先啦，咁其实微轮系咩？个微就系眼眉个眉啊，因为佢嘅位置喺边度啊？就系喺我哋两只眼喺前额里边，两只眼中间呢个位置。咁佢有人咧叫佢做灵魂嘅眼睛啦。咁其实佢系包含住我哋嘅身体器官咧，系连结咗系眼啦、额头啦、鼻窦啦。鼻窦嘅意思即系我哋好多时个鼻可能会话鼻塞啊，我成日都鼻塞噶啦。咁鼻塞啊，或者有啲好似成日有啲鼻水棘住喺个鼻嗰度咁。其实嗰个部位咧就系鼻窦啦，其实都系眼隔离嘅一个器官嚟嘅。咁好多时咧，其实佢主管嘅内部嘅腺体啦，或者器官咧，其实就系脑下垂体啦。咁未讲脑下垂体之前咧，咁因为微轮同埋顶轮咧，我哋讲翻先，其实会牵涉咗好多脑部里边嘅神经嘅系统啊，咁样嘅。可能大家听众听出嚟咧，就会好似变咗医学常识咁。其实我想讲唔系，我哋只系俾一个少少嘅 background 大家啫。咁当然呢个系从呢个脉轮里边嘅解释嘅角度去切合翻我哋脑里边嘅细胞神经啦。咁亦都系俾一个大家一个新嘅视野啦，同比起或者西方医学啊，或者 even 系中医药啊，或者针灸里边嘅另外一个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情嘅啫。咁所以其实冇所谓嘅，你听完之后可能你都你有啲疑问，或者你觉得我讲嘅嘢其实唔啱你，唔系咁啱你听，其实唔紧要嘅，大家得个知字嘅啫。咁所以而佢主管而微轮咧就系、是、主管脑下垂体啦，脑下垂体我哋就叫做其实一个最主要嘅master 嘅腺体啦，喺我哋身体里边，因为点解咁佢完全系将一啲信息佢 send 传递俾我哋嘅前脑叶啦，同埋后叶啦，呢啲全部都系脑嗰啲细胞嚟噶，咁就系支持我哋身体嘅器官正常生长啦，同埋咧就会系有，所以其实佢呢个系好紧要嘅。咁如果我哋你觉得点解我哋如果个微轮有少少阻塞或者运作得唔系咁好呢，其实会有咩反应呢？好多时呢我哋会可能会觉得头痛啦，有啲人会咁样觉得会头痛啦，或者系睡眠质素其实会受影响啦，因为其实佢 主管脑下垂体噶嘛，其实脑下垂体都系主管我哋嘅生长嘅细胞。咁所以可能如果你听见有啲人话脑下垂体佢有啲唔平衡咧，有啲人会生长异常啊，或者月经周期嗰啲都会有问题嘅。咁除此之外，仲埋佢会主管我哋嘅面部啦。同埋我哋嘅鼻窦啦，咁即係话其实可能呼吸啊嗰啲都会有影响囉。咁除此之外就会系视力啦，同埋听力啦，同埋能唔能够集中精神呢，咁其实佢都会有一个几重要嘅因素㗎。Clara， 你有咩补充？ 系啊，其实微心轮好多时啲人讲紧都话，第三眼啊，人哋啲人啊，我哋可以睇得更加洞察到人哋睇穿佢哋嘅心啊，咁样系以前啲人咧好中意睇啲书咧，读心术 ，OK 系啦，啲人未讲咧，我已经知佢谂啲咩啦，咁样吓，咁其实系嘅，我哋其实喺呢个地球里边去生活嘅时候咧，我哋有五个主要嘅 five senses 啊嘛，五感去接收好多嘅信息噶嘛，视听感味嗅咁样，咁即系话第六灵感啊，你第六灵感好强，你直觉力好强。我未讲，你已经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啦，咁样吓，咁呢个讲紧都系会系同我哋个第六感啊，我哋嘅感知力啊，我哋灵感啊，同埋想象力有关嘅。咁好多时呢个洞察力嚟自就话我哋嘅意图啦，我哋系咪真系好想？点解要知道人哋咁多嘢咧？我哋目的系为咗啲乜嘢咧？其实呢个系自动咧，我哋嘅灵感就会出现嘅。人哋唔使讲，我哋就会明白佢要啲乜嘢。里边嘅智慧系嚟自咩咧？就系、是、当我哋嘅微心轮，我哋其实嚟讲系打得开嘅时候。即系冇咁阻塞嘅时候，我哋就好快可以个 intention 就话，我哋系可以好快有智慧去解决到我哋嘅问题。好多时咧，我哋个脑太多嘅谂法嘅时候，我哋发觉塞咗啊！哎呀，点解好多时谂唔到办法去解决问题，跟住就塞咗喺度。咁但系当佢一啲人话，你去呼吸下啦，你放松下啦，跟住可能个灵感就嚟咗啦。所以好多创作家咧，佢哋嗰啲咧。灵感佢哋好多时话晨早咧五点零钟咧叮一声就嚟噶啦，咁佢哋 或者去厕所都会嚟嘅， 或者去厕所我哋话，我出去吸支烟先，又会嚟噶啦，或者有啲人佢用唔同嘅方法去让佢哋嘅灵感翻嚟。其实点解用个灵感呢，都系让佢哋去放松，让佢哋个身体嗰个灵感嗰部分咧可以打开翻。同呢一个嘅轮位咧都有关噶、哦。 你讲得啱啊，因为其实就系、是、好多人话，其实微心轮咧就系呢个灵魂嘅眼睛啦。其实佢系一个开始可以俾我哋容易啲去联系呢个宇宙智慧，或者除咗呢个地球时空呢一个空间里边嘅智慧，其他宇宙嘅智慧，佢系一个好似一道小小嘅门去启动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尤其咧有啲人咧就话开天眼，我哋唔讲住先，因为我要讲埋第七个轮顶轮咧，我就会一次会讲翻何谓呢个三眼咧或者天眼咧，我哋呢个会再讲翻。咁但系要讲翻就系话认知准确力啊，你讲得好啱，第六感加强都系好啱，因为其实佢系有。我哋嘅幻想力、创造力咧，或者系内视咧，有啲人话佢有 inner seeing， 咩叫 inner seeing？ 就系话佢眯埋只眼，佢可以有啲人好多时可能喺静心嘅状态，或者半睡眠或者好休息嘅状态咧，其实可能佢会有啲影像咧投射咗喺佢嘅微心轮里面嘅。其实好多时就系因为你放松咗个神经啦，冇咁控制得咁交关咧，咁其实你嗰、那个。创造力啊，幻想力咧，都会系多好多噶。咁所以其实好啦，咁我哋依家快速讲埋呢个顶轮啦，因为讲埋顶轮咧，就应该仲有更加多嘢讲。咁顶轮就咩咧？即系头顶啦，头顶啊，头顶我哋叫做 crown chakra 啦。其实最主要就系呢个顶轮，就系话联系翻宇宙。真系联系翻五维空间以外嘅宇宙智慧啦，因为我哋依家大家都处于呢个三维空间啦，其实我哋慢慢进化紧去四维空间啦，四维空间好多时就系一个流动嘅空间，或者我哋瞓觉嗰阵时咧，我哋嘅梦境其实我哋系去咗另外一个空间嘅，呢个可以之后再讲。咁而五维空间有另外一个空间，越 高 number 嘅空间，即系三四五咁咧，代表佢嘅视野或者个认知能力、意识系更加大嘅，咁、那个选择亦都会更加多。咁、而顶轮咧，最主要佢负责嘅空间就系佢可以帮我哋去连接翻宇宙嘅意识啦。咁亦都系主管我哋脑同埋神经系统喺里边嘅。而顶轮最重要嘅一个器官连接到咧，就系松果体啦 ，pineal gland。我谂大家都听过。咁点解咩叫松果体啊？松果一粒松果有几大咧？系啊，系一粒粒粒好细粒。咁所以提讲翻先，头先脑下垂体都系一粒嘅就好细粒。咁但系佢已经主管咗我哋成个人嘅身体所有器官嘅。咁而松果体系主管乜嘢呢？就是主管我哋嘅生理时钟啦、睡眠质素啦、血清素啦。血清素系乜嘢呢？血清素其实就系一个神经嘅传导物质，佢系帮我哋将一啲信息呢由一个因为我哋嘅脑有好多唔同区域嘅，由一个脑嘅区域传到去另一个区域嘅化学物。咁所以如果我哋嘅血清素咧受到影响咧，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啦、食欲啦、记忆啦、学习啦，同埋温度上面嘅调节都会影响到。而松果体咧，其实就系、好有另外一个好紧要嘅细胞啦。因为如果我哋松果体好多时封闭嘅话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嘅感觉就会令到我哋觉得成日都有无名嘅担忧同埋紧张，同埋好有压力，成日都好似受困咁嘅感觉咧，同埋严重会影响我哋嘅睡眠质素啦。因为即系血清素，大家都听过，我要食啲咩血清素去平衡翻我啲血清素，令到我会瞓觉好啲咧。咁但系其实除咗食药之外，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咁同埋就会系觉得好辛苦啊，同埋又头痛啦，又系偏头痛啦，其实都会咁样存在的。咁当我哋如果係通返啲啦，从个体冇咁塞嘅话呢，我哋会觉得点样呢？会自我感觉会好良好啦，觉得其实我哋同万物同在啦，亦都好相信自己嘅能量、自己嘅力量啦。而嗰个人呢，其实会散发一个金色嘅气场，呢个系一个智慧嘅气场嚟。咁Kara， 你有咩分享对于呢个顶轮？ 系啊，我哋有时你会见到好多人，我哋都好想一个好静嘅状态，我哋个心情要好平静。咁但系当我哋好多时好难去处于一个或者系叫做持咗一个好平静嘅状态。咁好多人佢哋可能会唱听一啲柔和音乐啦，甚至有啲人会打坐啦。咁或者系去听一啲嘅圣诗啊，或者唔同嘅音调一个通咁样，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平静。但系好平静嘅状态里边，好多时咧都唔可以维持得太耐嘅。咁如果我顶轮，我哋系真系可以open 咗嘅时候，或者讲紧系冇咁塞嘅时候咧，其实我连接到宇宙好直正嗰个大智慧嗰个能量体。咁我哋好多时，你发觉打坐嘅时间会系个直正嘅时间会系好长，我哋系处于一个非常之可以吸收到宇宙 cosmo 嗰个能量嗰个状态。咁等呢个嘅能量嘅状态，我哋喺个过程里面是跳脱咗我哋头脑嗰个干扰，咁所以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疗愈我哋身体嗰个免疫系统。因为我哋七轮呢，其实我哋讲咁耐呢，七个轮位都系个 spine 里面，我哋点可以将个注资喺我哋呢个嘅中轴里面呢，好似一条管道咁样呢，係啦。咁呢个能量其实呢个喺我哋第一个轮位去接收到呢个 cosmo 嘅能量，呢、這个宇宙大智慧，呢、這个平静嘅能量，其实就系顶轮嗰度一个嘅讲紧一个 open 一个嘅入口。而呢个入口，如果我哋系打开嘅时候，佢就会灌注喺嗰度咧，源源不绝咁样去落我哋去其他个轮位里边，亦都系修补翻。因为我哋本身嘅 spine 就系一个嘅中央嘅神经系统 neurocentral system 喺里边嘅时候，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嗰个免疫系统里边。咁所以顶轮系一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嚟嘅。咁头先啊 ，Mika 都讲紧个脑部神经啦。咁有啲人话：哎呀，佢系咪傻咗啊？点解成日乱谂嘢噶？如果我哋个交叉神经，我哋成日都好混乱，我哋好多嘅谂法，头脑好混乱嘅时候，咁我哋就好多 stories， 我哋好多故事啊。但系呢啲令到我哋好似一个失衡嘅状态，咁个头脑就会头痛啦，或者 胡思乱想啦，精神错乱啦。咁其实香港而家 好多人都有啊， 排大球都有噶啦， 系咪真系黐线？ 喺个程度上， 就系程度上嘅啫。咁点解？喂，我哋成日都话我要食乜乜补脑素，乜乜乜诶，乜咩酸酸酸油油油 乜乜嘅，系啊， 乜乜油 甜品 去补脑。其实补脑咧有好多方法嘅，咁其实活化我哋嘅脉轮咧。一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可以跟你讲。因为当你的底轮和眉心轮或者你所有脉轮的畅通度是改善了，个运作度是提升了，是一定可以活化到我们的潜藏的 DNA 和脑细胞神经各方面的。因为我想我自己做我自己少少分享啦，因为其实我进入呢个新心灵嘅历程呢都讲紧都系几年嘅啫。咁但系都系几年嘅其实。咁但系我发觉我自己嘅思想上啊所有样嘅提升呢其实系真系有改善。我唔系食咗啲咩补品啦、而系即系我想 Kara 都有同感，我想其他有进行呢方面嘅朋友都会知道点解我哋咁愿意去投入去进入呢件事情呢，系因为其实我哋除咗可以改善到我哋嘅际遇之外啦，情绪各方面，其实都可以去我哋嘅认知或者感应咧，其实系有改善。咁进而影响到我哋人际关系啦，唔同嘅表达啦，所有嘢其实全区域都有影响到。即系我哋唔系食咩大补品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呢样嘢你哋个个都有嘅，讲紧。只不过系你愿唔愿意去活化翻你哋睡眠紧嘅应该咁讲，睡眠紧嘅能力咧，其实你未 work 出嚟 嘅 啫。 沉睡嘅凤凰 系啦，沉睡嘅凤凰，exactly， 沉睡 phoenix， 沉睡嘅凤凰，你会唔会容易去活化自己咧？即系活化功下就会愿意活化自己嘅细胞，讲紧都系你自己嘅。咁松果体即系顶轮，其实讲紧咧，佢有个名嘅，好劲嘅，叫做。Seed of illumination, intuition, 同埋 cosmic consciousness， 即係话佢係一个个佢位置係可以完全去启明我哋嘅灵感啦，宇宙意识嗰方面嘅。而好得意喎，好啦，我哋一开始讲三眼啦。何谓三眼呢？除咗三眼仔之外呢，其实三眼有另一个，有三眼嘅开启呢是要结合微轮同埋顶轮嘅。咁我依家可以解构下佢哋少少嘅关系啦。咁令到你哋个脑呢会听得开心啲，因为有啲解释。咁其实最主要就係、其实脑下垂呢，即係第六个 chakra 微轮呢，其实佢係喺我哋头先讲过喺前额嘅前方啦。咁佢係坐住思想呢个位置嘅。点解呢？因为我哋前额有一个思想情感嘅中心。但係其实里面有一部分呢係要调节呢个具体思想。即係话其实我每一个情绪嘅出现，或者由我哋从果体去收咗一啲灵感入嚟呢，其实我哋嘅制式就係要经过呢个脑下垂呢一部分去调节返我哋有冇个原因呢，可以去将呢个情感呢、這个灵感去 map 返出嚟喺我哋嘅实际生活里面去运用呢。咁呢个就係正正就係所谓嘅三眼third eye 嘅 operation 嗰个 mechanism， 其实就係咁样。好多时我哋喺顶轮收咗好多灵感出嚟，但係呢灵感呢我哋未完全可以用我哋嘅行动语言去转化出嚟。因为一定要透过我哋嘅脑下垂呀，即係微轮呢，去帮我哋将佢转化为我哋认知嘅制式。即係你个 program 呢植入咗我哋嘅电脑度，但係你都要将佢转做一啲唔同嘅程式或者 equation 咧，佢先可以 express 出嚟嘅。咁所以其实个两个嘅关系咧，其实系好紧密嘅。咁所以点样而我哋喺个脑里边咧，作为一个脑嘅分析翻咧，其实佢哋系一个灵性嘅三角嚟嘅。即系咁啱佢哋微轮脑下垂同埋松果体咧，佢哋处于嘅位置就系好似一个三角形咁。咁佢系作为呢个神圣嘅三角，如果我哋可以活化翻呢两个细胞啦，呢两个轮位咧，其实系对我哋嘅精神状态、思想啊、视野、意识各方面，其实有好大嘅改善咯。可唔可以咁讲 ，Clara？ 是啊，好啊，是啊，冇错，大家即系都要明白我哋活法嗰个背后嘅目的系啲乜嘢。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讲紧嘅 ego 啊，即系我哋嘅自我咧，我哋活法嘅时候，我哋系咪要话俾人听啊？我哋嗰、那个，我哋唔系要个 super power， 我哋唔系要话自己个能力有几高，而系咧呢两个我哋本身已经有噶啦嘛。我要将佢去活动化咗，活法之后，我哋喺呢度嘅时候，我哋连结咗，跟住就去同我哋嘅 heart tracker 亦都更加容易嘅连结，因为讲紧系顶轮跟住喉轮跟住。佢哋嘅心轮，咁你当你连结到个心灵嘅时候，你发觉你睇到自己嘅 value， 你睇到自己嘅实在，跟住我哋嗰、那个内在嘅本质嘅本我，亦都会重现翻出嚟。咁呢度我哋睇到个自己嘅喜悦，我自己觉得喺嗰、那个灵性嗰、那个即系自己学习里边咧，最大嘅感受就系同嗰个心轮里边可以连结咗嘅时候，感觉到嗰种嘅平安同埋寂静。当你系处于一个平安同寂静嘅状态里面呢，你发觉你所有嘅 wisdom， 你所有嘅喜悦感同埋平静呢，其实佢系会持续落去，跟住你就会睇到更加睇到自己里面我想要啲乜嘢。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呢、这个就系掌握喺我哋嘅手里面，而呢个嘅喜悦感就会喺度，我哋会觉得安全啊嘛，我哋觉得会系觉得好 safe 啊。咁而家咧啲马咧，我讲紧就乱晒马，又唔知自己想点，又唔知人哋想点，跟住咧又要去 fulfill 人哋想点，跟住搞到自己又唔开心，又好似系又好似唔系咁样，咁就系好多嘅轮位里面。就唔好觉得话，哎，我净系专注个顶轮咪得咯，我同 Cosmo 嗰个能量连结咗咪得咯，咪搞掂咯。 咁你个头会爆炸咯？ 咁你就会爆炸噶啦，跟住咧你下边嗰啲就失晒啦。咁样睇下，佢所以我讲紧就系全部成个七个轮位都系一个会系解构一个嘅，系互相嘅连结嘅。所以我哋唔好净系 focus 某一个，因为每一个都系咁重要。 是啊，讲得好啱，讲得好好 ,Clara。咁其实每一个轮位其实都真係好紧要。即係就算我你个头熄飞着晒灯。 是啊。 但係你个人 呢你如何你更加支持唔住，因为你个人会觉得好飘。 嗯。 即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哋选择嚟到地球呢係去将呢个高意识呢係带嚟地球到去进行一个体验。即如果我哋仍然係淨係记得个高意识而唔记得去体验呢，咁即係其实好似个气球咁喺度飘下飘下囉。好多时就头轻飘到唔知想点，跟住身体亦都会有唔同嘅症状出现。 同埋 Amika 头先带咗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话如果我哋所有啲嘢啲资讯我哋收到都系大智慧，而我哋根本都我哋唔知点样去 express 去表达出嚟，甚至我哋系冇呢个行动。我攞咗咁多嘢出嚟，但我哋冇行动。行动力系讲紧系我哋嘅 solar plexus， 我哋第三个，同埋我哋两只脚啊，我哋行动行出嚟噶嘛，我哋嘅底轮。所以我哋系下三轮嗰个位置，就系真系活在呢个世界里边，点样将呢个大智慧嘅行动力将佢活现出嚟，将佢行出嚟。所以其实七个物轮，我哋都要将佢平衡。收到了咁点咧，就要将佢行出嚟咯。 收到咩就要还嘛， 系啦， 出到嚟行就预咗要还。咁你收到咁多，你收到咁多料就预咗要出嚟同人哋分享啦，用你经验分享俾其他人啦。咁呢一节嘅时间咧，因为我哋今日讲两个物轮啦，就比较充裕一啲嘅。咁我哋留翻第二节咧，先嚟到先带嚟阿 Clara 嘅重唱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听歌。 好。